凡却接近，你是镜子里的我自己。 接连两位竞技型的歌手邓紫棋之后，林志炫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？ 朦胧之间，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，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，无影无现，就当全是一场梦，不必掩饰我的错，找坚强的理由，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，让我眼神没有焦点，泪水模糊 想我永远不会懂，我失去你。